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高松，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呢，最近有一个小目标，就是想去西安玩一趟。因为呢，我在西安呢有一个我非常要好的发小，他在西安上学，我们经常在联系。他最近呢遇见一些事情，一些情感上的问题，然后他又来不了我这边，所以就叫我去过去。所以呢，我现在正在紧张地筹备这一切，希望我去了呢之后能让他心情好一点，能让他更好地去面对生活。这也是我对他的期盼，也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把鹅黄色蝴蝶花瓣搁在心上最里面，用一条米白色连衣裙晾在阳台边边。这城市的街道的清晨看着好像没有大满的试卷，停落的车子和沉默的人不及格一般的可怜。我还在固执地找寻那年你爱过我的画面，开始幼稚的越发像孩子一样肆意的想念。在锣鼓巷口看夕阳斜落在青石墙的凹陷，想起我为你一生只只成功一件的小姨妈的冒险。你我还是没有了你，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我站在西大街最宽的城墙，听着钟声在落雨的城市回荡大声哭泣。我还是没有了你，我还是选择留在这里，夏天终于过去，记忆被风沙吹散在这座看似永远不变的城。我还在固执地找寻那年你爱过我的画面，开始幼稚地越发像孩子一样肆意的想念。过巷口看夕阳斜落在青石墙的凹陷，想起我为你一生只只成功一件的小姨妈的冒险。我还是没有了你，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我站在西大街最宽的城墙，听着钟声在落雨的城市回荡大声哭泣。我还是没是选择留在这里，盼望着夏天终于过去，记忆被风沙吹散在这座看似永远不变的城。我还是没有了你，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我在地图上用灰色的铅笔一圈两圈画出距离，涂抹出了一个太极。我还是没是选择留在这里，我知道所有我的胆怯，我的心碎，我的委屈，永远都无法解释给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那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漫游嗨翻天了啊！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您不见不散。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这里有我们每一天的预告啊，还有完整的这种啊，比如说第二天一些资讯啊。 嗯，没错，我们的这个在 B 站上面也有官方直播账号，在我们有直播的时候，您只要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直播以及我们每期的视频回放了。 没错， 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去来玩。 对，那今天跟大家说个什么事儿呢，小美？ 嗯， 说的呢就得是咱们这个啊 B 站的事儿，是不是？ 是。 既然咱们都在 B 站上直播了，咱们也多关注关注这个哔哩哔哩。8月初啊，就是在咱们 B 站的首页上呢，出现了一个名为这种会员购的这个票务平台，我不知道小美有没有关注啊？ 是。 对，简单来说呢，这就是一个进行全国各地漫展门票销售的平台。 嗯。 那 B 站用户呢，可以很轻易的在这个平台上呢，查询到自己所处城市近期举办的漫展信息，同时也能非常方便快捷的通过购买到该漫展的电子门票。 没错，像这种漫展线下活动是非常具有垂直性的这样一个属性，所以类似的创业公司或者是项目其实数量是很少的。 对， 总体的实力其实我们实话实说啊，并不是特别高。 是， 再加上像漫展票务平台对流量导入的能力呀、资金投入的要求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有不少漫展的主办方认为，在 B 站开始推出这个票务平台之后，将很有可能在半年到1年之间结束这个市场竞争。 是，虽然呢近两年来呢中国的这个漫展市场得到了飞速的发展，2016年呢中国全年的漫展场次已经接近了3000场，但是漫展这桩看上去呢好像很漂亮的生意，却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光鲜和亮丽。 实际上在很多从业者看来，像办漫展其实就是一个活多钱少的苦差事儿， 就赚不到钱是吧？ 对，不仅说这个利润不是特别高，而且每一届展会的规模还必须逐步扩大，否则就会在圈子里出现这个展会不行了这种言论倾向。所以可以说漫展不赚钱已经成了行业里面公开的秘密。 没错，那对于很多这种热爱 ICG 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呢，漫展却其实恰恰是他们在线下聚集社交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因为他通过各式各样的这个活动形式以及主题啊，把这些年轻人不仅能够在漫展上结识更多的这种同好是吧，伙伴，同时呢也能跟这个 ACG 相关内容厂商的近距离的接触，从而实现这种 ACG 文化内容品牌的有效聚合以及传播。 没错，对综合性漫展的主办方来说啊，在咱们国内要保证漫展品牌顺利健康的发展，地域还有时间这两个关键的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没错，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所谓这种地域的因素啊，就是指一场漫展的这个实际举办规模。往往啊你需要参考举办城市在人口啊 ACG 文化氛围等这种客观条件，同时还要选用这种交通便利符合实际需求大小的这种举办场地。你比如说城市越发达，漫展的举办规模肯定就更大， 是 相应的场馆资源呢也就会越发的紧张，活动的举办成本那肯定也水涨船高。 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地域因素， 没错， 那咱们再来说说时间成本上面。因为咱们国内大部分 ACG 的受众是以学生为主嘛， 那肯定， 所以说漫展也通常会在假期当中扎堆出现。 扎堆， 比如咱们刚过去的7月份和8月份，咱们北京是轮番上阵啊，各大 漫展。对， 虽然说同一城市的漫展主办方往往会互相协调具体的举办时间，以避免正面冲突，但是在咱们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当中，撞档的就撞档期的情况也是经常会发生的。 对，那其实也就不难看出啊，由于这种地域的资源呀、时间因素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是中国漫展在发展过程中呢受到这种严重制约的一个主要原因吧。其实对于一场在聚集 ACG 人群为目标的线下活动来说呢，如何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应的这种运营调整，就成了当下咱们办漫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了。 对，其实在一场漫展当中，因为展会的规模已经事先策划好了，所以无论是场地呀、安保呀、人工呀、宣传推广、活动嘉宾，都需要支出活动的成本费用，以及参展商所缴纳的摊位费带来这个收入，其实是可以预估的。像一些二线城市的漫展主办方，他就会认为唯一可能会出现比较大弹性的只有门票收入，而这个门票收入正是漫展能不能实现最终盈利的关键所在。 对，所以呢，现在获取更多的这种潜在用户的关注，就促使了啊，他们这个一个很关键门票的一个关系。 嗯， 对于一场这个漫展活动来说呢，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对，比如说现在很多漫展主办方往往会采取这样一种战略， 什么战略？ 比如说通过微博呀、贴吧、论坛、QQ 这个社交渠道，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赞助我们的节目成为广告，漫游嗨翻天啊。 对他进行这种宣传，并且通过这个包括 网上的 对销售渠道在内的票务电商啊，还有线下的动漫店呀、包括现场售票的这种渠道，把到场的人流量转化成门票收入。但这种做法的本质其实就是能够依靠每一场活动的口碑来实现品牌的积累，依靠品牌的影响力获取流量。 然而其实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这样的运作模式呢仍然可以说比较原始吧，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是一种比较完善的一种解决方案。在 B 站的这个开放平台总经理这个王新磊看来呢，其实成为中国漫展市场流量不佳的原因呢，他当年也是大致可以 归纳了几点。 对，你比如说第一，就是由于很多漫展的主办方啊，其实是出于这个爱好投入到这行业的，所以在推广和营销方面呢，缺乏这个专业的知识，所以就很同时很难调动这个一线的优质资源。 对，我觉得除了这一点之外，很多票务渠道目前还是存在数据不透明的情况。假如说用户买了票，但是没有去参加漫展，这部分钱既不会退给用户，也不会结算给漫展的主办方， 去了哪儿呢？ 往往是被票务渠道来截留了。那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用户来说，并不能算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对于漫展主办方继续举办高质量展会的热情也没有任何的鼓励或者说推动作用。 没错。三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漫展市场啊，目前仍然缺乏一个拥有有效流量支撑的这种信息渠道。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的比如说咱们很多比如说三四线城市，很多 ACG 的爱好者呢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家乡也有漫展举行。就是说信息的闭塞影响了这种中小型漫展聚合用户的能力，最终呢也导致其发展速度过慢。 那为了有效解决这些在中国的漫展行业存在的问题，像我们提到的 B 站目前的思路，可能就主要是希望能够从电子票方面入手，为很多漫展的主办方提供这种电子票的解决方案。你比如说在购票啊、出票、验票、退票这种环节，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便利性。而针对许多令漫展主办方头疼的这种宣发问题方面，B 站可能后续还会依托像视频啊、专栏的这种流量资源，通过信息推荐，这种宣发方案来，就是为漫展主办方带来更多的用户。 没错。那其实呢，售票呢只可能是 B 站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部分啊。那后续呢，他们可能会围绕这个漫展啊，近日提供更多的这种服务，来帮助呢 B 站更好的参加这种漫展的活动，也让用户呢更多的了解漫展，也让漫展能发挥更多的这种社交啊、应援啊、返图啊这种等功能。 是的，也会在未来就是为各种形式的二次元线下活动提供一个方便的线上工具和平台吧。 没错。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像我们现在的漫展市场其实是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行业标准。 怎么说呢？ 目前可能这一方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空白。 是。 你比如说像作为咱们中国 ACG 爱好者经常会登录的一个社区，提到了 B 站，它进入到包括漫展在内的各类线下活动市场，其实我觉得无可厚非吧。 没错。 也势必会对这个垂直领域的市场发展带来一个新的机遇和变化。 没错。那其实呢，这个中国很多的这个漫展主办方啊，在业务水平方面还是有一些参差不齐的。倘若呢，他们都希望能够依靠这个 B 站这个流量来进行宣传推广，那么作为平台方呢， B 站势必就需要对这些漫展的宣传呀、以及实际内容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对，其实咱们刚刚提到一些大型的漫展，其实有没有想过这种小型漫展主办方可能会有一些担忧，因为毕竟对于很多 B 站的用户而言，他们对 B 站所宣传的内容以及做出的承诺其实是非常信任的。如果说像这些主办方，漫展的主办方为了吸引流量出现了虚假的宣传，或者是因为一些原因导致部分漫展宣传的内容无法兑现，B 站票务平台的品牌形象还有公信力就难免会受到损害，这对平台的运营团队的执行能力也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 没错。那在很多漫展的主办方看来呢，其实目前中国的这个漫展市场啊， 如果要是想要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需要呢就像小美说的制定统一的这种行业标准， 嗯， 对行业呢做出相应的一种约束和自律，就是说它得信息真实化，是吧，咱们不夸张宣传， 是 啊，才能真正呢针对用户的实际需求，有效提高咱们国家这个漫展总体服务水平。 嗯，像我们作为这个二次元爱好者的一个交流社区， B 站也是在有自己的线下活动品牌嘛，在和这些漫展品牌深度合作以及自己这个品牌的运营过程当中，也许就可以和大型漫展品牌一起共同制定出一个符合用户需求的漫展行业的业内标准，起到一个良好的有序的规范作用。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小美，咱们也是可以看出，其实 B 站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二次元文化的社区， 嗯， 其实它非常，我觉得干这件事非常好，它很能就是说作为一个这种东西总结，因为原来咱不知道信息，你只能从各种微博呀，或者说还得搜啊，比如有些还有一些是新办的漫展，你都不知道。就像刚才咱们说，很多人不知道， 嗯， 是吧？ 是，他做了一个整合，对用户来说非常方便。 我觉得非常方便。 你只要想查漫展的信息，只要搜索几个字，所有的漫展就都会出来。嗯。 但是咱们的担忧呢，我觉得也是有道理。万一这个东西多了，有一些虚假的这些宣传啊， 没有办法控制。 那我觉得。这个公信力啊和权威可能 会受到 影 响，所以还是需要一个业内的规则出现。 是，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可能先说了说咱们最近 B 站推出的这个电子票务系统啊， 嗯，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先利用一下， 很方便， 啊，对，大家也可以查询到自己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漫展信息。 是 啊，行，那说了这么多，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回来呢，咱们再来给大家说说另外一个内容。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美。 嗯，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说了说这个 B 站推出的这个票务系统啊， 嗯，是 咱们这个上半时段还剩一小部分，咱们来给大家说说这个你的名字， 对 啊，即将要全平台播出了啊， 嗯， 然后咱们的观众却选择在哪儿看呢？小美， 在 B 站上面看，其实还是跟 B 站有一些关系哈。 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嗯，在去年的8月26号，由新海诚执导的《你的名字》是在日本本土正式上映。那这个动画电影呢，当时是成功的凭借250.5亿元，约合15.2亿人民币，成为了2016年度日本电影市场的票房黑马。同时也以5.76亿人民币的票房收入创下了日本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最高票房纪录。 没错，那一年之后呢，2017年的8月26号零点，你的名字呢将再度登陆咱们中国的网络， 嗯， 并在这个 B 站啊、优酷爱奇艺等这种视频网站上啊，通过这种比如说很多会员免费啊， 或者会员免费的方式推出， 嗯，推出，对。鉴于这个新海诚啊和他创作的作品呢在中国的实际影响力，再加上呢此次你的名字所采取的这种比如说有点像这种付费点播模式， 嗯， 所以该电影呢此次的网络上映应该能够吸引到的观众呢绝大部分应该是以二次元爱好者为主， 嗯， 这 这对视频网站的用户粘度以及平台的二次元氛围来说，无疑是一场非常大的考验。 对，其实有业内人士说，从内容运营的角度上来看，在这个时间点在网络上推出你的名字付费点播，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为什么呢？因为早在一个月前，你的名字的 BD DVD 已经在日本发售了，这意味着这个电影的 BD 高清资源已经出现在了网络上。 这个就 对，对于现在这个会有一些盗版嘛，甚至会有一些盗版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在网络上寻找到你的名字的盗版资源，可能会有这样行为， 对， 会存在， 没错。不过呢，即便是如此啊，依然会有很多人选择这种付费的去观看，无论是你说在贴吧呀、微博呀、知乎是吧，很多为了这个你的名字而付费的用户呢，就纷纷都表示，虽然他们早就在电影院中你可能买票看过了是吧，甚至呢，或者说你早已经买入了这个正版的 BD 反复刷了很多遍，但是呢，他们仍然会愿意为弹幕的存在再看一遍。 对，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弹幕的内容本身就反映了观众对视频内容的解读，同时也是观众在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方面的最佳体现。无论是吐槽类的弹幕也好，或者是科普类的弹幕也罢，弹幕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通过文字进行吐槽的二次创作形式。 没错，不是就是有时候说嘛，有弹幕的电影是一种电影，没弹幕的电影也是 一种电影。 就是说有了弹幕之后啊，你看电影都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 啊，虽然呢，比如说弹幕挡住了一部分画面啊，但是影响了这种比如说实际的观影体验。但是由于呢，弹幕本身呢带有非常浓郁的，比如说咱们这种社交属性和文化的标签。所以呢，自从这个咱们兴起这个弹幕之后呢，很快就在二次元爱好者中呢逐渐流行了起来。反正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啊，越是小众垂直的内容，弹幕呢在这个强化视频文化属性方面的优势其实就是越明显的。 对，所以相比其他视频平台而言，我们提到的 B 站就成了很多观众通过网络付费形式观看你的名字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首选的平台吧。因为 B 站通过很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这种二次元文化的氛围已经吸引了我们很多二次元爱好者的关注。这是 B 站播放这个电影的最大的先天优势。 是，我就记得现在我有时候看一些电影哈，你比如说什么啊，脍炙人口是什么美队一二三啊，什么复联啊，这些啊，其实你说我看我都快看过十遍了这个，但是有时候网上呢，比如说有些 平台播这个，有弹幕的时候， 有弹幕播这个，你会看吗？我还会看，为什么？就是感觉有一种大家一块看电影，而且还能说话的这么一个， 就有点像把讨论区移到了实时的电影当中。 没错，其实这就牵扯到了我之前想做的一个线下软件啊，小的时候，对，我小时候想做一个类似社交的这种线下软件啊，对，所以我就说呢，其实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这其实弹幕也叫一种文化的氛围。对于一个视频平台来讲呢，如果你只靠内容想要聚合这种年轻用户，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是， 你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好这种用户的运营啊，比如说这可能会远比这个花费重金购入内容和版权更为重要。就举例吧，在这次你的名字全网播出之后呢，就有不少二次元爱好者对 B 站在内容和运营方面做出的努力呢给予了这种极高的评价。 我觉得首先可能就是字幕了。比如说我们在其他的视频网站上播出的字幕可能都是和电影院播出版一样，是那种黄色描黑边的字幕，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印象啊，就是我们在影院当中看的字号会比较的大，而且位置是比较靠上的，这对于很多画面就是非常重视画面体验的小伙伴来说，这种观影的体验就不是特别的好。 没错，而且呢，通过这个 B 站渠道播出的这个你的名字啊，咱说实话，其实它是采用了 B 站自家重新优化过的这个白色描黑边字幕。实际观看下来呢，给观众的感觉呢，更像是专业字幕组做的字幕。不仅呢，你要在翻译的内容上比较全，而且呢，还会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场景和镜头啊，出现特殊位置和字体的字幕，极大的还原了这个新海诚动画应有的风格。 对，而且为了强调用户的观影积极性嘛，在全网所有播放你的名字的视频网站当中，也只有我们 B 站这个是为你的名字专门制作了一个很精细的专题页面，而且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当时我们中国传统节日嘛，七夕，还在这个专题页面当中推出了表白墙的活动。 哇！ 对，所有在9月23号之前，任何一个用户都可以在表白墙当中写下自己内心的告白。 没错，那之所以要搞这样一场活动呢，其实是因为你的名字啊本身就是关于爱情的一部这个动画电影，势必会有很多观众啊在弹幕中啊表白呀、 在专题页面的这个评论区呢， B 站的运营团队就发出了公告，在引导观众前往表白墙表白的同时呢，也明确指出将会删除不符合礼仪的这种弹幕告白，从而极大降低这种观众的表白热情对于实际观影过程的影响。 对，虽然说动画的内容本身是一致的，但是出于对用户行为习惯的了解，它在 B 站的字幕专题页面上的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点燃了观众老爷们对你的名字这个老电影的观影热情。 没错，你说小美，你的名字都上映了，表白还会远吗？ 是 对、那你看啊，上半时段还剩一点点时间，咱们先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呢，给大家再把这个你的名字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嗯，好。 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韩文天，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梅。 那咱们刚才说到你的名字哈，咱们歌曲回来接着说，在上线了24个小时之后呢，你的名字在 B 站的点击就突破了200万次，弹幕小梅你猜的超过多少？ 5万， 超过了13万条。而且评论就超过了你刚才说的5万，已经突破了6万了。这个呢，显然呢，对用户需求的这种深入了解呢，加上星系化的内容以及运营，正是 B 站能够被广大二次元爱好者认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没错，其实随着二次元文化在我们年轻群体当中的流行，越来越多的视频平台也都纷纷把二次元的内容做了一个引进，作为平台用户年轻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那其实呢，你比如之前我们提到这种弹幕啊，这种最早呢源于二次元世界吐槽的形式，现如今呢已经成为不少视频平台的一种可以说是标配了啊，并由此呢深受中国不少年轻人的喜爱啊。再比如呢，之前只有 B 站才有的这种调整视频播放速度的功能，在获得了 B 站用户一致好评之后呢，其他部分视频网站最近也上线了这种功能。 没错，实际上在各家视频平台都在做一些迎合年轻观众的运营尝试，但这些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功能和内容开发，其实是需要建立在对年轻用户拥有足够深入的了解的基础上的。但是现在这些大型的互联网平台可能有的时候会背一些比较沉重的包袱啊，导致他们很难做到像 B 站这样的精耕细作。 没错，就比如说咱们这次你的名字，其实大家都是同网播出是吧，都是全网播出同样的内容，但是为什么 B 站能吸引如此大的用户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内容上要下功夫，在这种运营啊和社交的属性包括文化氛围的一个营造上面 要做一个考虑， 我觉得大家都要做一个考虑了。 没错，所以在咱们二次元领域，传统的互联网企业要想和 B 站这种文化形态做更加垂直的竞争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所以说呢，这些平台呢势必要在运营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内容上呢也要保持更高的资金投入，才有可能打造出一个令目标用户群满意的二次元文化形态。 对，所谓得年轻人得未来嘛。 对，其实咱们上半时段啊，因为时间有限，节目呢也快进行到尾声了啊。上半时段呢，咱们其实给大家盘点一下你的名字啊，包括 B 站推出一些举动，我觉得对于二次元爱好者来说还是很好的一个举措。 没错。 那下半场回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发生在二次元的别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先进一小段半点广告片花，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llo，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月月乔。今天的秒懂二次元时间，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词儿，它本身会自带一种冷场特效。这个 ACG 界的用词就是五口。聪明的小伙伴们估计已经从字面意思上略知一二了。五口指的就是那类说话特少的人吧？答案很接近喽。江江，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标准答案。五口这个二次元的词汇就是用来喻指那些言语奇少、用词精炼、时常沉默不语的各类人物及其外在的表现。猛的一听，那真的是相当之高冷啊。不过先别被吓退，毕竟作为一种萌属性的五口，它绝对不会是单单的默不作声。事实上它是一系列以没有需要便不会说话，没有需要便不做表情为核心的外在行为和复杂的心理活动聚合而成的性格特质的综合体。是不是有点绕啊？说人话就是不说废话，不做行走的表情包。再具体些吧，给亲们来盘点一下二次元里高冷萌的五口代表，比如有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凌波丽啦，阳光春日的忧郁里的长门有希，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着眼的夏娜中的菲卡蒂。此外还有 Angelababy 里的丽华奏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看来这类角色还是很受欢迎的嘛。我说了这么多，真是一点都不五口啊。可是五口的角色常常给人带来一种反差萌的感觉，以后遇到初印象很高冷的人，不要急着给人家贴标签或者避之不及，说不定呀，你就会交到一个可爱的萌萌的五口 friend 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欢迎大家在广告时段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另外可以在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里边呢有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完整的回放。 此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3 56755663，大家可以进去来玩。 没错，那咱们上半时段呢，其实给大家讲了讲 B 站的这个票务系统啊，包括那个你的名字全网首播它做的一个文化氛围。下半场呢，咱们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好玩一点的啊。说罗小黑战记如何在这六年间刷存在感。 对，说到罗小黑战记，我觉得很多小伙伴可能就会冒出一个词啊， 会心一笑， 就是有生之年系列，就是更新了六年才更新了20多集，但是也有很多铁粉是一直在等待，苦苦等待更新。 因为你知道，从我个人感受啊，罗小黑战记它主要是这个罗小黑的这个形象啊，你知道吗？就是设计的好。 对，罗小黑、罗小白，而且他会把那个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声优也会编进这个动画当中，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山新，还有什么严摸摸，他们都出现在了动画当中。 对。其实啊，罗小黑战记呢是由这个韩木春华动画制作的，从2011年的3月17号开始更新的一种网络动画。截止到2017年7月31号呢，总共更新了26集，是国内可以说是更新速度最慢的连载动画。 是 被粉丝们称为什么呢？小美， 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系列啊，目前呢该片在 B 站上的总点击量为2924万，7月31号更新的第26集单集点击量呢为58万。 那就一部每过两三个月才更新一集，每集正片才5分钟时长的网络动画来说， 太苛刻了。 罗小黑战记六年来获得的这种关注度甚至超过了最近几年出现的部分国产网络动画。 没错， 那其实你看似简单的这种动画的线条吧，却能呢展现出这种流利的打斗画面以及细致入微的画面背景，再加上有趣的这个故事情节以及饱满的人设呢，所以尽管每集啊正片时长仅5分钟左右，却很难让人将罗小黑战记当作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泡面番。 嗯，没错。另外呢，动画本身有导演个人的一个浓厚风格，画面当中也暗藏了很多彩蛋，以至于在这个网络上播出的罗小黑战记动画当中，找彩蛋已经是粉丝们的一个特别爱好了。而出现的最多的弹幕也都是暂停成功，因此也有曾经搬运动画到 B 站的这个 UP 主专门制作了其中2集动画的彩蛋收集视频。 哦，也就是罗小黑战记呢其实是通过动画表情包双线刷存在感。 是， 你比如在2011年国内呢有一个当时非常好的一个动画叫喜羊羊与灰太狼，是吧，啊，这是一派这个当时火热播，是吧，当时呢同年在网络上仅播出2集的这个罗小黑战记呢，哎，就从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这个热播的情况中呢也吸引了不少的用户群。 那随着动画的这个开播创建呢，现在有6.5万用户和超过58万发帖量的罗小黑战记的贴吧当中，粉丝对于这个开播6年仅有26集的动画也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除了更新特别慢其他都非常棒。 你说是不是因为他实在是没什么钱呀，这个公司 也可能是精雕细琢我觉得。 即便是在现在啊，这个罗小黑战记的清新的画风呢仍旧是非常醒目的。你说小咱就以后简称这小黑战记吧，啊，小黑呢之所以能够 罗小黑， 对，罗小黑呢之所以能够获得很多粉丝的这个认可，除了这个标新立异的画面之外呢，其实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当时正好处于这种表情包的红利期。 对，没错，在咱们中国网络动画的闪客时代，比如像阿里亚兔斯基这些诞生于社交媒体流量红利期的 QQ 表情包是通过病毒式的自我传播在网络上走红了，而且创作者们也纷纷成立了公司，围绕表情包通过衍生品和各种授权实现了盈利。那很快一大批表情包都在10年前后出现在了 QQ 和微博的社交媒体当中，他们的特点就是非常萌，也极大的满足了当时用户在网络社交上的一个情绪的表达。 没错，那罗小黑呢，主角罗小黑战记的主角罗小黑的外形呢特点也贴合这表情包的这个特点。你比如说线条圆润啊，是吧，圆圆的脑袋，然后人设呢非常讨喜，加上当时表情包们嘛习惯这种抱团的联动啊，特别是以这个漫画互动的方式呢给粉丝们小惊喜，所以即便是没有看过动画，那罗小黑呢通过这表情包走红网络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其实在罗小黑战记动画第一集开播2个月后呢，第一版表情包开始出现在这微博上。2012年的3月呢，罗小黑表情入驻这个微表情，同时罗小黑官方淘宝店上线。 没错，其实在2012年到2013年，像阿里背后的公司也都是入股了我们刚才说的罗小黑战记的制作公司，所以罗小黑目前他衍生品的生产和售卖环节也主要由阿里的背后制作公司来把关。 那打开罗小黑的这个淘宝店啊，绝大多数呢100元以下的这个产品和单件商品月均2位数的销售量，显然很难支撑得了一个动画团队的开销了。对，在这6年间呢 ACG 可查到的罗小黑授权游戏总共有2款，分别于2015年和2017年推出。另外呢关于形象授权呢，今年罗小黑曾和这个 其他的 很多品牌也 有 过 合作。没错，就像导演说的嘛，做动画的目的还是会有一定的商业性，所以对于2-3个月才更新一集的动画来说，细水长流的周边销售还有屈指可数的授权很难养活制作团队。当然了，对咱们中国的动画人来说，做动画也不仅仅是为了吃饱饭。 没错，再加上最近几年啊，其实你当网络用户，很多人自制表情包以后呢，这些曾经靠网络传播的表情包呢，不再如当年那么吸引用户了。人家数不清当年的萌系列啊，这个表情包呢，也不得不开拓新的战场了。 是， 于是90分钟的电影计划被纳入了计划。 而且这个电影计划也许会帮助罗小黑获得最大的一次授权金。相比最近几年才发力的国漫的 IP， 表情包们很早就在国漫产业链这个大河里面趟过很多次了。 其实呢，作为国内最早的表情包 IP 商业化的公司呢，梦之城对于旗下表情包们的商业化开发早已持续了很 很多年。 嗯， 然而呢，他们的负责人呢，曾在这个就是采访中提到， 嗯， 他们的线下衍生品的销售环节呢，其实还是持续亏损的。 是，其实通过对比国外的一些表情包的盈利情况，我们也不难发现，相对于广告啊、出版物啊、衍生品售卖这种模式，品牌授权是一个成熟的动漫形象 IP 最主要的盈利模式。 没错。正在制作中的这个罗小黑战记呢，90分钟的动画电影呢，对于罗小黑连同他身边的其他形象，或许将能收入有生以来最大一次授权金的机会。毕竟啊，比如说咱们之前的这个小黄人大眼萌啊，风流的小鸟这些动画电影啊，已经验证过这种商业路径的可行性了。 没错，像在罗小黑的官方微博里面，从11年微博开始更新，大概到2014年上半年，用户的留言基本上都是围绕萌这个词。从14年下半年到现在，留言是以催更为主啊，在这个时期里面，留言的数量相比前两年呈数倍的增长状态。 没错，那用户留言数量的增长呢，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这个罗小黑战记。2014年曾经在咱们央视新科动漫频道上播出，为其带来了大量的粉丝，而让其催更呢，成为粉丝日常的，比如说这个2014年开始定期更新的国产网络动画开始出现了。 从双月更到月更，再从半月更到周更，在现在一大堆周更成为标配的国产网络动画当中，罗小黑战记长达2到3个月的更新时间是没有什么太大竞争力的。因为在过去啊，精良的画面和流畅的动作以及还算有趣的剧情，还可以让咱们忽略一下漫长的更新时间。 对， 但是随着网络这个国产网络动画的数量越来越多，罗小黑战记的动画产能就相对来说有一点点不足了。 没错，那大量的罗小黑动画粉丝呢，在每更新一集动画后呢，不得不从头到尾再看一次。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记不清了，你知道吗？这个 对， 所以更新过慢这一问题呢，注定会导致部分用户呢流失。如今在 B 站呢，尽管新出的这一集点击量超过了50万，然而即便是加上其他网络播放平台的观众，也很难支撑起这个罗小黑战记的电影票房了。 嗯，而且据这个制作方说啊，这部电影会在2019年的时候才完成，那个时候咱们国产动画电影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其实也很难想象。 对，所以现在啊，罗小黑战记至少有一件事情去做，就是尽可能的拓宽动画粉丝的数量。然而呢，今年仅更新3集，2018年呢只有2集外翻和3集小短片，在周更国产动画大军面前呢，仅靠质量很难实现这种粉丝数量的递增。 嗯，而电影的一个营销策略不仅仅会影响到电影的最终票房，也会直接影响到罗小黑电影的品牌授权，甚至有可能对国内那些预备通过电影来实现品牌授权的表情包 IP 的商业开发产生一定的影响。毕竟作为表情包的 IP， 现在好像还没有哪一个能像罗小黑这样现在能靠动画怒刷的存在感的。 没错，其实罗小黑呢还算是一个很经典的形象。 嗯， 你看他这种样子哈，大大的眼睛很萌， 对，非常萌。 其实我觉得他，我个人一点不同的看法啊。 嗯， 其实他从电影，如果这个电影拍得很好，在上映了之后，各大院线我觉得能吸引一批新的粉丝，不一定是原来关注过罗小黑粉丝。 其实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很多孩子可能之前不知道这是罗小黑， 嗯， 啊，然后看了这部电影很喜欢罗小黑，这样罗小黑 IP 就开，让大家之前还能看到一些短片。 嗯， 我觉得这个没准是能打开一条好的渠道。 是 啊，具体多的咱们就不预测了。那下半时段的上半一场时段呢，给大家说一说罗小黑。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呢，咱们再来给大家聊一聊下半时段的另一个部分啊。 嗯，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晚上好，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梅。 嗯，那咱们聊完罗小黑就聊聊这个星游记。 嗯， 那个星游记呢算是国内第一部这种网络的动画电影。 嗯， 当时69分钟的网络动画电影星游记之风暴法米拉啊，下面咱们就简称这风暴法米拉，是2011年呢在央视卡酷少儿频道播出的动画《星游记》的这么一个续作了。 嗯，其实提到《星游记》，它第一季的出品方是卡酷传媒和悠扬文化嘛，在2014年的时候，全清文化是从前面提到这两者手中购入了《星游记》的版权，动画的原制作组电动化的部分成员也加入了全勤，在2015年4月的时候宣布《星游记》重启。 嗯，那在风暴法米拉的定档发布会上呢，光线影业的这个董事长王长田啊，对这一动画作品进行了网络表述了自己的看法。网络动画电影的发行呢，可以比对日本的这个 OVA 动画模式。 嗯， 不仅呢能为光线投资20家动画公司提供更多练手的机会，也能呢为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寻找另外一种模式。 嗯，那这部8月11号上线播放的网络动画电影，截止到现在，它的单片就不包括预告片、片花等等的点击量是600多万。 嗯。那其实在网络上呢，星游记的讨论呢总是和航海王脱不了干系。 嗯， 但是通过央视少儿频道播出的星游记呢仍旧积累下了大量的粉丝。 嗯，其实我们想一想原因哈，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它的题材还是热血少年冒险向的，在2011年播出的时候，这个动画可以说是央视播出动画片的 对， 说非常有特点的 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动画片， 对，很有特点的一部。 原因之二呢，就是央视动画片的观众呢，咱们说基本还是小学生啊、初中生为主。 嗯， 与当时年龄稍大呢，就通过很多人通过网络渠道观看《航海王》的动画呢，基本是一个两方面、两个年龄段的这个受众。 嗯。也正是因为如此吧，我觉得这个燃向的少年热血动画积累了大量的粉丝。比如说它的百度贴吧现在是有12万人的关注，累积的发帖量达到了490万。 没错，那从星游记重启的时间线和光线注资这个全程情文化的时间呢，大概可知呢，将26集的动画续作改编为网络动画电影，这个其实与光线影业在动画电影市场的筹划啊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看完风暴法米拉后呢， ACG 就发现选择网络发行这部动画电影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嗯， 首先呢，第一就是风暴法米拉是一部纯粉丝向电影。 哎， 比如说电影版的开篇呢省略前情提要，直接展开前作结尾剧情的描述模式，非星游记动画粉丝呢基本上是无法看懂的。 对，刚提到这第一点，其实我觉得除此之外可能还是和前作的间隔时间也比较长，因为我们知道星游记第一季开播时间是2011年底，到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 嗯， 在这将近6年的时间当中，从2015年开始，全清文化在粉丝聚集场所比如说贴吧、微博呀这些社交媒体进行定向宣传之外，你看不到其他的宣传模式。 没错啊。 嗯， 而且显然呢，星游记的这些粉丝群呢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就是刚才小美说断档。 嗯， 什么意思呢？作为一部粉丝向电影，如果无法在这期间啊你用这些连载动画呀或者其他内容形式持续不断的刺激老粉丝，拉来新粉丝，那其实你很难有足够的观众去院线支持这样一部少年向热血动画电影的票房。 嗯，所以说基于咱们刚才说这两点哈，这部动画电影进行网络发行可能是比较适合的方式。 对，说了半天粉丝向的电影，那咱们就来看看粉丝对星游记满意吗？这部续作，就这部网络动画电影本身而言呢，因为男主个性发生了改变，且剧情呢相比前作燃向明显不足了，让粉丝其实有点大呼不满。 嗯， 更多粉丝呢则对时长仅为连载动画版的3集，前作剧情没有延续，反而开了更多新坑等问题，在网络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嗯， 也有粉丝呢要求制作组请回原作编辑啊，然后甚至有些人呢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对这个风暴法米拉内容问题的遗憾之情。 是，这是星游记作为6年后才更新，而且原班团队成员部分缺失之后留下的一个问题哈。毕竟纯粉丝向的动画，如果连原有的粉丝都不能满足， 讨好了， 对，都不能满足，会给后续的制作增加一些压力。 没错，那事实上呢，风暴法米拉的问题呢，可能还不仅于此。 哎， 因为官方呢曾表示，星游记第2季呢，包括风暴法米拉在内，会以网络大电影的形式制作，大概4到5集吧，而且每一集呢要相对完整的剧情。从更新的这个周期和故事内容来说呢，相对动画剧集的这个制作吧，在内容安排和更新节奏上呢需要有更加严密的一个规划了。 是，在风暴法米拉当中有一些地方因为剧情比较快，那不少粉丝就曾经表示对于男主的心理状态转变 没有办法理解。 对 于动画制作方全情娱乐就是来说，接下来的续作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没错，那对光线影业来说呢，尽管投资了20家动画公司，但是最近两年里能够被搬上院线的动画电影基本可以说屈指可数了吧。在动画公司产能不足的这种作品高度呢很难达到院线动画电影的需求的时候呢，将这些作品进行网络发行，那可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对，从商业上来说，网络大电影在成本控制方面也有比较独到的地方。比如说网络动画电影的时长可以控制在70分钟左右，比院线电影和连载动画的总时长都低，以网络为载体播出，也不需要进行线下的发行，整体的宣发费用比院线的电影也要低一些。对于动画公司来说，避开了院线动画电影的高投入高风险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像这种低成本的投入也可以把它作为新兴动画团队练手来做使用。 没错，不过呢，网络动画电影的这个弊端呢其实也有点明显，比如说无法实现啊院线动画电影的这种高辐射面，也缺乏呢网络连载动画的这种长尾效应。再加上呢70分钟左右画面合格的网络动画成本再怎么压缩也要近1000万元，很难照搬真人网以这个以小博大的这种盈利模式。星游记呢还有大批粉丝可以付费，而其他动画公司呢却难以情怀为营销模式的网络动画电影很难突破星游记的点击量。 而且咱们说，就算这个成本可以进行有效的压缩，盈利模式也是一个问题。 是， 在日本 OVA 已经跳出了那种单靠卖碟盈利的模式，有的 OVA 甚至选择是直接在电视台播出的，也为后续的连载动画播出造势。换句话来说，成本比较低的 OVA 也成了成本比较高的连载动画的广告。 没事，对，但是呢对于这个投资了包括这种全情文化在内的20家动画公司，长期以来呢专精电影发行的这个光线影业来说呢，专注电影发行或许我觉得是他们未来几年之内不可动摇的地方。 我觉得注重内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缺少了和动漫产业链其他方面的互通，这就未必是一件好事儿。尽管我们说光线最近两年发行的一些院线动画电影也试水了衍生品的发行，但是对于网络动画电影来说，用户的体量还撑不起整个衍生品的市场，所以目前也只能集中在发行内容发行这块领域。 没错，那在中国网络大电影的市场呢，即使是真人剧也没有找到一个突破点。那对于成本较高的网络动画电影来说呢，培养网络观众的付费习惯可能比网络连载动画还要来得迫切。此外呢，对于 IP 在产业链下游的二次开发和授权，我觉得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而且咱们说的这两大难题不仅仅是发行企业光线影业要去做的，更是他们投资的那些动画公司需要探索和思考的。 好，那咱们也说了这么多思考，就让他们慢慢思考吧。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海文天，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美。 其实咱们今天晚上啊，小美跟大家说了说这个从罗小黑啊到什么 B 站付费，其实是纵观了一次二次元的知识洗礼，我觉得大家能从中呢反正也听了很多知识的资讯。如果您觉得呢有些有点道理啊，稍微思考一下，其实也达到了我和小美的目的，是吧。再次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观看方式，您可以通过这个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来关注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直播的预告。另外呢，您可以关注我们在 B 站的这个漫游嗨翻天的 UP 主，这里边有我们每一期完整视频的回放。 是的，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三五六七五五六六九三，我许可在群里等着大家。 没错，那也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也请大家不要换台。 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许可，那我们明天见喽， 拜 拜， 拜拜。